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十七年前，2001年的7月13号晚上，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宣布，北京成为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城市。十年前的今天，2008年的8月8号晚上8点整。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张艺谋执导的文艺表演吸引了全球观众的目光，体操王子李宁的空中漫步点燃火炬更是让所有人过目不忘。十年来，2008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到今天也仍然在继续。今天是2008北京奥运的10周年纪念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选择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纪念。咱们今天不去说那些获得了奖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运动员，而是选取庞大的奥运事业中那些您可能忽略的人物和细节，来说说他们参与奥运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水上项目的颁奖典礼上，礼仪小姐身穿青花瓷系列的颁奖礼服吸引了赛事之外的不少关注。这件颁奖礼服的设计者之一名叫刘威，他是中国服装设计最高奖金鼎奖的获得者。说起那段参与设计的时光，十年后的刘威还在感叹，那段时光跟许多同行一起讨论如何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惊艳，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2007年5月，北京奥组委正在征集奥运会颁奖礼服的设计方案，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组织了中国最优秀的设计师们，成立了一个创意团队，进行奥运会的一系列设计工作。刘威率先将青花瓷的元素设计到了颁奖礼服中，清丽脱俗的理念很快被采纳，最终在多位设计师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完善。北京奥运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最好的窗口，如果要寻找一种最能体现中华文化艺术的物质载体，那就是陶瓷 China。 青花瓷又是中国陶瓷里最经典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青花瓷的气质细腻优雅，与中国女性的美也是相得益彰。2008北京奥运的举办不仅让北京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也让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以及中国的设计师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养和发展。到今年为止，刘威已经从事了20多年职业装的设计工作，设计过武警、公安、检疫、检察官、移动、联通、航空、银行、保险等行业的职业装。职业装的设计不同于天马行空的时装设计，功能性才是职业装的根本，这也提高了一名设计师对一个行业专业知识的要求。比如说消防战士的防护服要用最先进最专业的材质工艺，一件合格的防护服也许就能挽救一个生命。设计职业装，除了面料需要精选之外，在服装结构和款式的细节设计上也要下足功夫，要贴合人体工学、作业习性，同时要考虑美观，打破传统印象中工作服都是粗笨沉重的形象，最大限度地把防护功能、舒适便利、职业风范体现在同一件衣服之上。因为往往有几千人甚至是上百万人从事着同一份职业， 所以职业装的标志性也成为了一个行业的代表。一件职业装影响着一个行业从业者的公信度的塑造。今年5月，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在北京服装学院成立。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服装设计也提上了日程。刘威的工作室也在积极准备，为冬奥会的服务机构和志愿者们提供服装设计。由于冬奥会的特殊性，这一次要专门针对防寒服装来进行研发和设计了。相信有更多优秀的本土服装设计师期待着能与奥运会再续前缘。 打开窗看到世界的天气，扑面而来雪花的气息，这里开始的每一个话题是笑脸到笑脸的传递，我们的北京，你们的北京，高楼陪伴着皇城跟记忆，大街小巷冰上的童趣，每块站牌都写满了往昔，源远流长留在画里，今天的北京，明天的北京。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十周年的日子，我们今天围绕着08年的奥运会和您聊一些当年您可能没注意没关注到的人物和细节。说起奥运会赛场上的人物，大家关注的都是那些摘金夺银的运动员选手们，您可能没有注意到赛场上还有一群人在辛苦付出，他们就是奥运会比赛的裁判们。冯晓东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投掷项目的主裁判。1985年冯晓东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同年到首都体育学院任教。1990年北京开亚运会，冯晓东就作为辅助裁判参加了田径项目的竞赛工作。那个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北京能办一届奥运会，在奥运会上还能做田径裁判。当2001年7月13号北京成功申奥之后，他也暗下决心争取在2008年圆梦。裁判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回忆起当年备考田径技术官员的心路历程，冯晓东介绍说，当时北京奥组委对奥运会技术官员选拔条件很严格，逢进必考是奥组委选拔人员最重要的一条，学外语、背规则、研讨裁判方法是生活的常态，还需要积极参加各类田径竞赛活动积累经验。在通过了四次业务考试和两次外语加试之后，冯晓东终于成功入围。2008年奥运会，冯晓东担任的是投掷项目的主裁判，主要负责对运动员的成绩进行判罚。这个工作的压力是很大的，虽然他已经是很有经验的裁判了，也对竞赛的规则比较了解，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来讲仍然很紧张，总怕自己万一出点差错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形象。经过十几天全组人员的共同努力，冯晓东和同伴们一起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他还被评为了最佳技术官员。奥运会结束之后，按照惯例继续举行残奥会。残奥会的执裁方面要求就更多了，冯晓东这次担任的是座投项目铁饼和铅球的主裁判。伤残级别全，合组比赛多，判罚难度大，上场时间长，无形中对裁判员从规则的理解上、裁判的执行上、身体的承受上以及残疾人的关爱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冯晓东还清楚地记得，在女子铁饼项目的比赛进行中，天公不作美，突然狂风大作，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他立刻安排助理裁判回休息室拿雨衣，又向场地后勤要了遮阳伞，为正在比赛的运动员遮风避雨。 当他看到一个坐着轮椅的运动员没有雨衣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的雨衣为他穿上。就这样，大家在风雨中继续着工作。当比赛结束后，那个运动员和他相拥而泣，用不太熟悉的英文来感谢他。当裁判员队伍离开赛场的时候，全场观众起立为他们鼓掌致意。十年过去了，这个回忆一直深深地留在了冯晓东的心里。如今主裁判冯晓东已经变成了冯老师，在体育学院中继续教书育人。随着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闭幕，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悄然走进了北京时间。身边的人都会问冯晓东，2022年冬奥会他还会继续参加吗？冯老师说，我一定会努力争取，虽然2022年我快要退休了。作为赛场上的裁判，机会可能没有了，但我还会用其他的方式参与，比如做一些志愿者的服务工作。我参与过奥运会，知道运动员最需要什么，观众群体需要什么，这是我的优势。在学院的教学上，给予冰雪方面的学生更多的指导，以身作则，带头都参与冰雪运动，做好东道主，热情迎嘉宾，把最好的一张名片展现给大家。 我用了方块字把深情书写，片片雪花做请帖，请你来滑雪。编一个中国结，把友谊连接，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复兴你之愿。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冰雪舞动在梦的旷野，把长城蜿蜒无雪楼，让生命之城迎风雪拥抱冰的世界。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说了奥运服装设计师和裁判员的工作，这个时段要说的人物您可能就更不了解了。说起奥运赛事的观看，最幸福的当然是在比赛现场近距离观战，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电视转播来欣赏赛事。那对于没有时间观看比赛的朋友们来说，欣赏比赛精彩瞬间的照片图片也能感受到赛事的精彩。这个时段我们要说的人物就是记录奥运精彩瞬间的摄影师。十年前的北京奥运给世界留下了许多难以忘记的奥运之最，这其中就包括了奥运史上最长的火炬环球传递。2008年4月，当火炬途经法国埃菲尔铁塔的时候，来自上海的残疾人击剑运动员火炬手金晶的传递活动遭到了阻挠。摄影记者贾婷就在现场，用照片定格了金晶用身体保护火炬的惊心一瞬间。2008年4月7号，北京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开始传递，记者团队也整装待命，准备报道工作。贾婷是境外火炬接力报道团的成员，也来到埃菲尔铁塔进行拍摄报道，但他发现没有特殊证件是无法进入埃菲尔铁塔内部拍摄的，这就意味着他将与第一棒火炬的传递镜头失之交臂。为了寻找更好的拍摄角度，贾婷来到了距离埃菲尔铁塔2-3公里的地方，正好以铁塔为背景，前景可以拍到火炬手交接的画面。在这里进行火炬传递的正是来自中国的残疾火炬手金晶。贾婷找了一个高平台，调试好相机，准备拍摄中国火炬手金晶。然而映入他眼帘的却是紧张的一幕。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4-5个破坏分子冲到金晶面前，试图抢夺他手中的奥运火炬。 但金星咬紧牙关，用自己残缺的身体紧紧护住火炬。此时的贾婷顾不上多想，拿起相机就冲上前去，从人群的缝隙中伸出镜头，定格了这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贾婷一边拍摄一边高喊金星的名字，鼓励他加油坚持住。他发现在那一瞬间，他和眼前这个女孩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他用手中的相机作为武器，不停地记录下金星艰难的火炬接力画面，直到他转危为安。回到驻地，贾婷整理照片传回了北京，一夜之间，这张金星护火炬的照片被各大权威报纸和网站转载刊登在最显著的位置。照片刊发之后，海内外的网友一起声援支持金星，金星也有了最美火炬手的称号。贾婷说，他没想到一张照片会影响那么多人，会引发这么多人的爱国热情，他们沿途保卫火炬，一起完成了这件光荣的使命。金星护火炬的照片也获得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的一等奖，贾婷也获得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的荣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和刚才说到冯晓东裁判一样，摄影记者贾婷如今也离开了记者一线，成为了一名摄影教师。说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贾婷也格外关注冬奥会的摄影工作。他说，我们作为主办方，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不能逊色于国际通讯社，这就需要经验丰富的资深摄影记者才能担当重任。对于怎样才能拍出精彩的图片，贾婷也分享了他的经验。平时需要多跟着运动员记录和熟悉他们的技术动作，这样在比赛现场才能抓拍到精彩的画面。冬奥会有它的特殊性，是在高寒区域举办的，记者最好也要掌握一些滑雪技能。而且冬奥会的器材装备和夏奥会也不一样，涉及到镜头起雾、相机低温工作等各种难题。希望更多年轻的摄影记者们能够踏踏实实地钻研业务，用摄影的方式来记录讴歌祖国的发展。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是8月8号。十年前的今天，万众瞩目的2008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十年过去了，咱们也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回顾那一届精彩的赛事。不过我们聊的不是那些备受关注的运动员，而是那些曾经被大众忽略但却为奥运付出了辛苦工作的人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点高科技的，聊聊奥运会的安保工作。一说到安保，它可不是保安那么简单。您可能想不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离不开的是中国航天人的辛苦奉献。有大量先进的航天信息技术和装备运用在了奥运会的安保系统中。要介绍的这二位李大鹏和陈曦，分别是奥运会昌平分赛场的项目经理和北京赛区场馆安保指挥系统集成负责人。他们供职的单位是以中国航天高端技术和应用成果为基础的一家高科技公司，专门从事大型活动安保科技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工作。李大鹏说，当年为了确保北京奥运会能在平安祥和的氛围中进行，必须自主研发一套安保科技系统。在航天人的努力下，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还实现了四个第一。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设的超大型活动安保科技系统，历届奥运会中第一次成功应用的电子票证系统，国内第一套专为公安系统配备的防恐防暴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监控和指挥系统，国内第一次在100多公里的场馆周界设计和部署的防入侵报警与视频联动系统。奥运安保涉及到94个场馆、108个指挥系统和57个场馆周界。 奥运会残奥会的票证一共有2000多万张，信息流量达到1000个G。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能够及时处理这么多的信息，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儿咱们特别说一下北京奥运会的电子票证。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门票和注册证件中都加入了电子芯片，其中开闭幕式的门票实行的是实名制，这种门票运用了不少航天高科技，每张门票对应着主人的照片、姓名、性别、国籍、年龄、有效证件号码。2008年8月8号的凌晨，奥运安保部门获悉有几张奥运会的开幕式门票遗失了，这些门票如果落到了不法分子手中，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有关部门虽然采取了各种传统手段来查找，但是一无所获。传统的查验方式就是把丢失门票的复印件贴在鸟巢100多条安检通道口进行一一比对，这种方法显然是大海捞针，还会影响9万多名观众的入场效率。但是因为采用了电子票证系统，所有手持遗失门票的假冒者都轻松截获，开幕式可能存在的隐患就这样被消除了。目前这个航天人的团队又承接了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天网项目，航天人将和公安系统的科技人员一起维护这个世界首创凝聚着航天高科技的庞大系统，为北京冬奥会的顺利进行贡献力量。今天咱们回顾了10年前的2008北京夏季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在不远的前方了。相信无论是运动员、裁判员，还是那些在幕后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们，都会用满腔的热忱迎接这场新的盛典。今天节目最后送出常石磊、马上又、袁亚维合唱的一首《重逢》，回望那个火热的夏天，也期待着冰雪季节的再次相逢。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那天望着夏日背影告别，眼恋不舍那种热烈，心中的火掩藏了一身情结，梦里小心那种感觉。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记得我姥姥说过，这个世界上除了生与死是大事儿之外啊，其他都是小事儿。 嗯， 什么是生与死？不就是健康与否吗？ 哎，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忙碌的同时，请不要忽视您的健康，因为您倒下了，多少钱都换不回来。 是的，那么今天鲜芋仙厂家为了您和全家的健康，特别举办了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海参进补周活动。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08 40071061008，除了可以享受单盒裸价699元之外，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划到每盒只要524元，每头海参只要10块钱。热线是40071061008 40071061008。 纯进口的，纯野生的，又是一级品，而且才10块钱一根，就冲着这几点，我觉得您都应该来试一试。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6100840071061008，不仅海参让您满意，免费送您的水洗棉的夏凉被也同样是应时应景。 对， 2米乘以2米3的规格，轻薄柔软又舒适，而且还能机洗，省时又省心。之前想购的会员价也要298元一床，现在您打进4007106100840071061008，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0840071061008。看到手机尾号0010的朋友说，10块钱一头的野生海参，那我可以天天做海参小米粥吃了。还有4755的朋友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才知道年轻的时候太不懂得珍惜自己了，不应该抽烟，不应该喝酒，不应该熬夜，不应该和老伴儿斗气。现在身边的好多老同事都不在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活着。 嗯，是的，好身体都是好习惯坚持出来的，父母年纪大了更需要营养的补充。每百克的鲜芋仙海参呢，富含53.6克的氨基酸、73.1克的蛋白质和1.26克的脂肪，以及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等等，这些呢都是很珍贵的营养元素。现在您花10块钱就能够给全家都补充到，这才是真正的关爱。40071061008 40071061008。 好，提醒各位，最后的一分钟了，拨打40071061108 40071061108，原价7996元的四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2094元。四盒160多头的淡干海参，至少可以吃上1年多的时间，划算到每头呢只要10块钱，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的夏凉被免费赠送。货源紧张，活动随时报停，所以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108 40071061108。 写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